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觉知。我们常常根据不同的情节编造不同的故事，结果把自己弄得很悲伤、很恐惧、很愤怒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时你就要在当下检视你的思想，问问自己，我在想什么？我脑袋里的声音在跟我诉说什么样的故事？这个故事是真的吗？我要相信它吗？有没有更理性、更符合事实根据的版本呢？我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它呢？通常的情况下，我们总是选择自己想听的版本，符合自己需求的版本，可是这未必是最好的版本哦。所以当你不带着觉知和意识去选择时，你就是被命运在操弄着。今天我邀请你去关照你脑袋里的思想，当你去关照你的思想时，会发现你所想的事物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，很少是当下这一刻的关注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把注意力拉回到你正在做的事情上面，就可以阻止自己胡思乱想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带你觉知自己思想的乐曲，是由音乐家王建元所创作的《聚气如溪》。山间小溪的潺潺水流，山间蛰伏低鸣的昆虫，如同置身于晨雾飘渺、清凉沁沸的山水之中，引人进入了清净觉照的心境。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段音乐，待会儿曼璇会跟大家更深入地解析这首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的音乐主题关照，先为大家来介绍音乐，解说后将有一段纯音乐的播放时间，让大家好好放松来享受。今天安排的这首音乐《聚气如溪》，出自于制作人王旭东老师所制作的《东方养生乐》系列里头的《站桩》。这张专辑与音乐也被广泛用在许多养生功法之中，像是太极拳、太极导引、气功或是静坐冥想。音乐部分则由作曲家王建元老师来担任创作，推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乐曲。制作人王旭东老师现在担任南京中医学院的副教授，是中医方剂大词典的副主编、常务编委兼学术秘书，发表过许多的论著，也是世界音乐治疗协会的会员。音乐家王建元老师现在担任南京艺术学院作曲教研室的副教授，写作过许多音乐方面的著作。他的作品跨界多元，曾获多项的大奖， 深受大家的喜爱。这首音乐巧妙融合了中西乐器，在山间溪水、虫鸣蟋蟀等自然声响的陪衬下，呈现了清新宁静的音乐风貌，宛如置身大自然之中，摒除了外界干扰，让人集中精神，摒弃周行，培养稳重耐久的意志。清亮如风的竹笛，古朴温润的陶埙，就像山里空谷回荡的声响。悠扬的二胡与古筝如云行水流般的对话，非常温婉的沁肺入心。音乐如自然小径，处处充满了生机，让身心得以返璞归真，清新绝照。随着音乐往前步行，我们在听见了大提琴、小提琴与琵琶美妙的对话，弦乐与弹拨交融的声音能量彼此聚合，在转化孕育出更多的生机。就像在自然中没有物种分别，大家各自展现又贡献出自己最美的芬芳，并且彼此和谐的共处。东方五声音阶的音调，让我们血液里的 DNA 自然倍感亲切与共鸣。这天生的和谐音律就在我们身体细胞的记忆里。藉由音乐，我们打开也连接上远古音律的智慧。因为这首音乐结合养生站桩的功能概念，悠扬的旋律搭配上平缓的节奏，就如身处大自然环境里，人体的脉动韵律如钟摆效应，随之越来越松放，而呼吸也越来越和缓深长。随着音乐带领，身心慢慢安定下来，连接上地气，再搭配上养生功法或其他的运动，我们会发现身体的肌肉及经络点与点之间的衔接，那条运行的道路更加延展有韧性。这里介绍一下什么是站桩。站桩又名养生桩，练习站桩一方面能使中枢神经得到休息，一方面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身体各个系统的新陈代谢，使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得到充分的灌溉，达到却病延年的目的。站桩有高位、中位、低位三种站法。听音乐的时候，你可以纯粹欣赏，或是搭配我们下面介绍的自然式高位站法来进行。由于站桩功没有形体动作，所以音乐重在营造宁静的气氛，引人进入松静，摒除外界干扰，集中精神。大家可根据自己的状态、身体耐受度来逐渐增加时间。初学者可站10分钟左右，大约一段音乐的时间即可， 慢慢的在增加长度。现在让我们放松的站着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两足平行踏地，双脚的膝盖微曲，保持一定的弯曲度，臀部四坐，含胸拔背，双手叉腰，两眼轻闭，保持自然的呼吸，让我们的思想逐步的集中，重心落在两脚心，感觉身如松，落地生根，整个身体非常平稳的站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来调整。到最后站桩后，你可以自由散步活动一下，如感到全身酸麻时，可进行四肢的自我按摩或拍击。整个过程中不强调注意呼吸和一手丹田，对杂念也要任其自然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身体能量能落于地，接着地气时，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将更清明踏实，而清新的觉照让我们生命走的每一步都能更加的明白，活在当下又有力量。今天的音乐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最后祝福每位朋友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